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朴槿惠最近在青瓦台召开国务会议，声称什么北方为了在我们的社会内部造成纠葛而企图发动各种恐怖等疯狂进行同族对抗活动。